口都没有手扶梯嘞，好麻烦哦。我刚原本想说我要正规的排队排右边那个电梯，结果已经排到那个已经转弯麦当劳，就是有一间卖烧烤卤味那里，不是卤味，是烧烤那个，就是我们报名的八楼的那边呢，你知道吗？已经转到沈鹤哲那边了，我就觉得太扯了，真的是。以前在这栋上课，我都觉得比国还好排，然后就结果到那边就很难排，所以我就偷偷的受不了，就跑去排餐厅的那栋电梯。可能刚刚上来都不知道几点了，所以我看到还好多学生在那边站着，真是。其实他们现在电梯不够用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我原本想说我应该要认真点走楼梯上来，出后两天前滑倒，膝盖痛得要命，已经跟老人家一样了，不能爬楼梯，所以就变成是哦，真是不好意思，害你们比较晚上课，所以我们就中堂休息短一点先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好，那有些同学还来不及进来，这个可能没办法等了，那个电梯真的等老久。我们今天要直接再上我们第二回的内容。好，那我们第二回的内容呢，就是重点是在诉讼标的。好，那诉讼标的呢，怎么算案件？这个在上个礼拜六已经简单的先说过一下说明。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案件单一性、同一性。好，很多人都说案件单一性、同一性这个概念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条文没有特别教什么叫案件单一性、同一性。但是从这几年的律师司法官的考试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案件单一性、同一性其实都有考点。好，就是曾经在90年到95年的时候沉寂过一阵子，然后自从95年配合刑法修法以后呢，我们这个单元的重要性又开始恢复了。然后那你会说那这跟刑法什么关系？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我们的案件呢数的方法会涉及到刑法的罪数理论，所以刑法的罪数理论一旦有修法的话，我们案件单性同一性就会配合的去做因应，所以就有一些考古题的考出来。那我们课程单元讲到的部分呢，也会带你看相关的这几年的考古题，就是这5年间的考古题。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案件单一性，什么叫案件同一性。请各位同学翻看我们的课本第4页，上次1到3页已经简单的讲过了。好，那我们来看案件单一性跟同一性。案件单一性、同一性呢，在这边的话，这两个的名词对照我有帮你们打在第4页，但是我建议各位同学你们不要用这个来学，比如说特别难给我，还跟我讲不要背，因为国家考试你们考的那科不会叫你背何谓案件单一性、何谓同一性，然后是比较说明它的异同，绝对会有这种考题，那就是考出一个实例题出来。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要懂得是它的概念，你一开始在入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内容的前提，你一定要先懂得如何举例，你举例以后再去回想它的定义，你这样会比较好学。所以请同学们先看第4页，我们分别在案件单一性跟同一性下面都有两个 EX， 你有没有看到表格下面有 EX？ 我们来看下面的案件单一性下面那个 EX， 假设有个甲伪造私文书跟诈欺，好，有个甲，好，我们今天变白卡，告别，真是的。而且你知道我在哪边跌倒吗？我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当场扑下去，然后整个头朝下，然后想说不能够全身趴着，我就膝盖底，结果膝盖就受伤。然后特别是我们秘书在这边看到以后就好可怜，可是他忍不住一直笑，你知道吗？好可怜哦，你真的好可怜。然后就把他帮我买药，结果就痛了2天，真的是不好意思，所以今天变成那种半残人士来上课哦。不过声音没影响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影响上课品质，顶多只是脚比较不便。我们来看今天如果甲他有一个伪造文书跟诈欺，什么叫伪造文书诈欺？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常常有很多人都会扬称说我是法官甲，那我是书记官，还有没有12岁的书记官来骗人？你说这保养这么好，那个保养品都喝的，不是用擦的。他说他讲说对，我就保养很好，书记官。其实他年纪很轻啊，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嘛，不是很多退休教授被骗。你说难道他会笨到就是只是那个公司包穿个衬衫说我是书记官，他就被骗吗？没有啊，他是都有拿一张假的那个法院或是检察署的公文书，就说我是法官、检察官这边就是说你现在涉及到什么案件，所以你的账户要被冻结然后所以你的钱要提存到法院，他们都会拿一个东西来骗人嘛。然后他们拿的那个东西呢，就是假的文书，所以通常来讲，你要骗人绝对不是空口白话的这样子来骗，你要拿一些东西来骗人，所以我们就说今天他做一个伪造文书，又做一个诈欺。如果你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 那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小鱼符号，你把它当作一件事，就黏在一起，好、哦，就是你会觉得它其实目的是一个，就是要诈骗人家的钱。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只要论一个罪就好，因为一案一罚，数案数罚，一案一数，数案数数。哎，你说，忘记了，好、哦，一到三页都有讲，好、哦，然后案件怎么数是要用。我们的法律上的数数法，而不是你平常看报纸说啊这个案件，哦，就是你要用法律的数数法。所以你看哦，假设说啊，在我们课本第四页的那个案件单据下面这个例子，如果甲伪造文书或诈欺，你认为他叫想象竞合犯，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把它当作是一罪。好、哦，这55跟21039是刑法啦，好、哦，刑法。好，所以你认为他是想象竞合犯，那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想象竞合犯，我们说从一重处断，我们就论一个罪就好。那如果你认为甲伪造文书跟诈欺其实是分别的两个事情，你认为要分别处罚他比较好，因为他是分别的数行为。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平行的案件来处理。所谓的平行，就代表他们没有交集，对吧？就这个就不叫一件事啊，这就是两件事啊。两件事情，我们就实时竞合，就用数罪并罚。这个数罪并罚在刑法50条，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说什么？我们叫案件单一性，就是要告诉你说哪些案子被我们画出来是小于符号的啦。被我们画出来是小于符号的，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案件单一性。那如果说有很多个行为被你分别认定是很多个数罪的话，这时候我们画平行符号，那也不用去管竞合的问题，就数罪并罚。啊，你说那这个在我们刑诉法上有什么关系？怎么感觉好像在教刑法罪数理论？重点来啦，请你看我们的刑诉法267条。这35年来，国家考试习文考就这个概念啊，每年几乎都有考哦。就是不论什么类科都有可能考出来哈，那只是说这几年律师司法官考的频率太高了，案件单性同一性。我们来看刑诉法267条哈，这个单元比较难，所以我的进度我会放慢一点，因为你要认真去想一下。267条说，甲官就犯罪事实一部起诉，效力给予全部。所以啦，假设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罪案件，好，我们就把数罪的擦掉。好，我们把它当一罪案件，检察官起诉这个。法院要审判范围多大？你说不公不理啊？假如只起诉这个，我是法院，我当然只要审理这个。我说 Oh no！ 假如起诉这个，效力给予诈欺呢？假如起诉210，效力给予诈欺，什么条文告诉我们的？刑事诉讼法267条告诉我们的。267是刑诉哦，或者是刑诉法267条，你对犯罪事实一部起诉，效力给予全部。所以法院在不告不理、告知于你的情况之下，应该要审理210跟339，对不对？对。如果你认为它是一罪，你就不能够分开来做。就是我打个比方，很多人都说案件单系，我都不能够想象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我问你，你今天如果在等公车？你看到公车来了，你只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你赶上公车，第二种情形就是你没赶上公车。你会不会说一半的身体赶上公车，一半的身体没赶上？好恶心，对不对？这、哦、个想起来怪怪的、啊。你要么就是全身都上，要么就是全部身体都没上公车，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一罪看待，你怎么可能只有？一部分下判决，一部分不下判决，我当然要通通都下判决啊。那如果是数罪嘞？假设你跟你男朋友在上公车，今天虽然是情人节，不过赶公车这件事情是看各自的奔跑能力啊、哦，就是你跟你男朋友在等公车，然后呢，你看到公车来了以后，然后公车停的时间比较短暂，你眼明手快，一个箭步马上就赶上，然后、啊、你男朋友还想说公车应该还会再等一下下吧，就没有公车没一关就跑了，然后留下一点错的他，这时候你们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上公车，一个人没上公车？有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两个人啊，两个不同的主体，两个不同的 entity， 本来就是有两种不可能一样的答案存在嘛，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哎，其实一个有上公车，一个没上公车也很正常啊，两个都赶上公车，两个都没赶上公车也很正常啊，是可以割裂的。哦，那但是如果是一罪的话是不能割裂，所以我们其实在案件单一性就是告诉你说，如果我们只起诉一步，你不能够说检察官没起诉的我就不能审理，没有，他不就算是检察官有起诉了，你说检察官就是没 申请诉，那我们说法律上把它当作有起诉，在哪里？在267条，检察官对犯罪事实一部起诉效力予全部，指的是检察官对一个犯罪事实，如果有数部分的话，他对一部起诉效力予全部，这是案件单一性。所以案件单一性呢，在这边他在讲的是案件个数的问题，你前提要先知道它是一罪还是数罪。所以这会涉及到刑法竞合理论，那你就说那完蛋了，刑法竞合理论不是没有答案吗？对啊，刑法竞合理论只是理论，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是在我们刑诉方法上我们有自己操作的标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教。那什么叫案件同一性？他讲的是说两件案子是不是同样一件事了？好，你来看我们中间第四页那个 EX， 案件同一性的 EX。 假设甲打伤乙，有一个 A 案，甲伤害罪有一个 A 案，然后呢这个 A 案已经审过了，发现到说甲其实没有打伤乙，所以我们就判无罪，然后这个无罪也确定了。后来呢甲打伤乙这个案件又被告一遍，我们就看又被告一遍，它叫 B 案。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叫同一性，如果 A 案等于 B 案，这个时候 B 案叫做重新起诉。我们说一事不再理啊，你怎么可以重新起诉？所以在这边的话，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你就不能够再起诉了。那如果你看完后翻到说，甲打伤乙的 A 案是在处理甲在100年7月1号有没有打伤乙，然后呢，甲打伤乙的 B 案是在处理甲在100年7月3号有没有打伤乙，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如果你认为 A 案不等于 B 案，那就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相等的叫同一性，不相等的叫做非同一性。那同不同一，你会发现到它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顺序，有一个先跑出来的案件跟后跑出来的案件，你来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就一事不再理，不同样一件事情那就分开来个别审理也没有问题。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在这边我们的案件单一性指的是一个静态面的是不是一罪的观察。所以有很多人都会说案件单一性同一性，你们在很多教科书都有那种很抽象的那种文字定义，你来看，就像是我们案件单一性上面的表格第三栏嘛，他会讲到说从横断面的静态观察，案件同一性讲说从纵断面的动态观察，你看完都哭了，因为根本都不知道讲什么。他讲的是说案件单一性是说这个案子他没有所谓的前案后案，就是一个案子躺在那边，你看看说他有没有案件单一性的问题，你看看他有没有所谓的一步他步的问题，你看他有没有我们所谓黑板上那个小鱼符号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罪都是一条线画到底啊，有些罪它会被拆啊，就像想象竞合犯啊，你行为侵害诉法益构成数罪名，不就想象竞合犯了吗？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你不要去死背它名词定义，因为老师讲这句话只是告诉你说，案件单一性是一个静态观察，静态看看说它是不是一个单一案件，同一案件的话，它会有所谓的先案跟后案，所以它是一个时序的动态，它会有先后案件存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动态观察。好，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今天有单一性的特性，它在问你说是不是一案的问题，再叫你数案件个数。案件同一性呢，是让你在数案件之间去做比较，说看看它是不是同样一件事。那当然，案件单一性跟案件同一性，它们会有所谓的交集的状态。因为有可能单一案件就会变同一案件，那这边的话可能需要透过我来做考题的练习，你才更能够体会这边的考题其实考过很多年你可能要特别留意，你看像哪几年的考题有考，我们就随便抓这5年的考题，你来看在31页，就是我们现在不直接讲内容我们就跟你讲说，你看这个是最近的考题有考你看31页有95年司法官然后还有像是34页有96年律师，还有36页这边有37页这边有99年律师考题，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案件单一性同一性最近这几年实在是都太常考了最近这几年都太常考了。好，那我们来看那个主要效力我们来看第4页案件单一性，这边还蛮空的。好，我们来看案件单一性好，案件单一性的定义就是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单一案件，讲的是 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就是一个案件，好，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就案件，就是一个案件。所以我们案件单一性就是叫你数数，好，就是叫你数数量。好，所以一个刑罚权一个诉讼课题就是一个案件。那至于诉讼课题怎么数，哈，还记不记得我在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我们用惩罚法则，好，在第一页。一个被告犯罪事实就是一个案件，所以数个被告数个犯罪事实，你问我几个案件，那你看几个被告几个犯罪事实相乘嘛，那就是几个案件。好，那我们再来看被告单一，你应该不会陌生。为什么啊？人你会数吗？几个人你数得出来，所以这个对你来讲不陌生啊。甲跟乙一起去打商品，好，在我们课本第五页这边，假设说甲跟乙一起打商品，他们都对丙构成伤害，请问这是一个案件还是数个案件？数个案件。比如说，可是这个不也是粘在一起吗？它粘在一起，可是它是小于符号吗？我们的单一案件一定画出来都是小于符号哦。哎，是大于符号，这个你们知道吗？是大于符号，大于符号怎么会是单一案件？大于符号就不会啦，因为你数个被告怎么会是一个案件嘞？对，被告两个。都是打伤丙，犯罪事实一个，所以二乘以一等于二嘛，就回归第一页惩罚法则啊。所以你要先知道几个被告几个犯罪事实，你要会数案件，你才有办法进入到后续。那你就发现到说，如果你画出来是数个被告，画出来是那种大于符号的案件，这一定也是数案件。那你说，可数案件不是一起审？对啦，这个一起审是我们第一回讲的相牵连案件啊，对不对？这个一起审就是我们今年高考考的相牵连案件啊，这只是相牵连案件的问题呀、啊，就是数人公犯一罪的问题而已呀、啊。啊，这个相牵连案件本来就是合并审理，这个合并审理并不代表它是一案哦。合并审理的相牵连案件，铁定一定是数案件啊。如果一个案件，我何须说合并？就很像说你会跟你自己合并吗？不会啊。假设说，你今天你去买电影票，你看我们会讲合并审理，这铁定一定是数案件。你去买电影票。今天情人节，卖票小姐就跟你讲说，请问你要看哪一部？我说我要看《星球崛起》，然后他就说，请问几张？一张。那请问你们要合并坐一起吗？我说可以一起啊，我就跟你讲，我一个人呐、啊，没男朋友啦，一张啦，跟谁坐啦？然后你赶快把票买给你。如果你要想说，小姐我要买《星球崛起》，他会说几张？两张。那你们要坐一起吗？要，我们要坐一起。好，这才会合并嘛。对，你一个人跟谁并？一个人就自己一个就好了。所以你会合并审理，一定是数案件。很多人到现在这个都会搞错，因为选择题这个会有陷阱。如果下个礼拜你会要考试的话，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竞合相牵案件，这个很容易出选择题的概念。这个选择题的概念，你不能够把它当做案件单一性哦。会合并，可见就是不同的事情才要并。一件事情有什么好并的？我不会跟我自己并嘛。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今天如果我们有数个被告，那铁定一定不是单一案件。纵使两个人一起去打商品，有时候就是这个案件，那是民间报纸的说法。好、哦，那是一般人民对报纸写说啊，今天呢、啊，吼、哦，就是那个什么，那什么狠心先生，哈、哦，那个会同小三毒杀那个就是毒杀原配。你说这个案件看起来好可怕，可在法律上只是两个案件，对，先生杀妻一个案件，小三杀原配一个案件。所以对我们而言，哈、哦，就是你数案件要用法律上的数数，而不是用我们一般看报纸的那个数法。好，那什么叫犯罪事实单一？这个倒是比较困难。因为犯罪事实呢，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一件事，有可能你看起来像是数行为也会是一件事情。所以这边呢，犯罪事实单一的关键是在说实体法上是不是一罪，程序法上是不是一个犯罪事实来看待。好，那我们在罪数理论呢，请各位看到第七页，说第六页没皮啊，第六页等一下再讲。第七页你会说，天哪，罪数理论这个感觉好像是金正道老师要教你们的。那这个说真的，罪数理论重定在我们的刑法，我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刑事说法不可能把罪数理论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能够跟各位讲说，未来你在当法官、检察官，你必须要有一套操作的标准，你才能够做审判。那个操作标准是我们自己诉讼法上自己的操作标准，所以我们没有必然跟实体法上的罪数理论相一致，因为实体法上罪数理论自己都很混淆了，这个条文没有一个铁定的一个处理办法，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处理方法来做。那我们自己在诉讼法上的处理方式呢，就在我们的课本第六页。好，请各位来看我们课本第六页。被告是否单一，不会有人有问题。犯罪事实是否单一，这个倒是大家都有问题。我们的罪呢， 有分一罪跟数罪。啊，数罪就数罪并罚，这本来就没有什么相关不相关。那如果是一罪的部分呢，我们有分单纯的一罪跟法律上的一罪。好，那单纯的一罪呢，指的是什么？假设甲一拳打伤乙，构成二级器伤害，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我就是猫一拳，结果他就伤害了，这样子叫做单纯的一罪。你不会去想就是说这个罪数你要怎么数吧，很单纯就一件事情，没有人有问题。法律上的一罪呢，包含实质上一罪跟裁判上一罪。这个在第六页哈，我有把这个数据图画给你们。那什么叫实质上一罪？实质上一罪呢，早期自由口诀哈，接近几阶七阶啊。虽然说我很不喜欢背口诀，但是实在是太让人上头了。所以这个大家有听过一遍哈，大家也都会这样把它背起来。阶是接续犯，继是继续犯，集是集合犯，结是结合犯，稀是稀疏犯，加是加重结果犯。裁判上一罪呢，以前有包含想当竞合犯、欠犯跟连续犯，现在欠犯、连续犯废除了，所以只剩下想当竞合犯。所以你如果要背口诀的话，有人会背接近几阶七加想千年，你记得哦，在民国九十五年七月以后，欠犯跟连续犯废除，欠犯跟连续犯就不要再理他了。好，那你会说哦，那这样会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困难呐、啊？那这些都叫一罪啊、哦？好，我就打个比方，因为如果没有用案例来跟你做处理的话，你今天遇到国家考试的实例题，我们刚刚有看到九五、九六跟九九年的司法官跟律师考试，你发现到他都用实例题考，他铁定一定是考你实例题，所以你看到题目，你要能够去分析说，他就是考你的概念。那什么叫接续犯？说是啦，假设说哈、哦，今天呐、啊，有一个甲，他去偷乙家。他如果是有一个特定目的，他是文人雅士，专门要偷乙家的名画，就是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名画，去偷这个名画，自己买不小去偷，然后看了名画拿了就走，那个叫单纯的一罪。不过多数小偷不是这样嘛，今天不是有个新闻，有个爸爸去偷人家的家里的笔电，然后呢液晶荧幕也偷，手机也偷，然后呢这个爸爸被抓到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上新闻的？真的上新闻，因为这个爸爸被抓到了以后呢，警察从他的皮夹搜出一张小纸条，那小纸条就写着他儿子的愿望，他儿子在家里面写一个小纸条，就说我的愿望是我好希望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然后爸爸就说好，这个愿望我一定要买给你啊，然后买不起好，我就偷给你。然后而且当时今天这个新闻多无聊，今天这个新闻他就在演，所以说以前早期不是有个乐透的广告，就是好像是爸爸带着小孩过山洞，然后好像小孩说啊爸爸我要什么，爸爸说爸爸买给你，然后啊经过什么地方小孩说也要，爸爸也买给你，爸爸什么都买给你，知道爸爸中乐透买给你，所以这爸爸一辈子都不用买了，好，因为中乐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呢结果之后这个小偷爸爸他就是看到儿子有想要一台电脑的小小愿望，可是自己做不到他就去偷，就是因为他是为了满足儿子梦想，所以才上新闻了。要不然当时你偷人家电脑，做什么上新闻的？可是后来这个新闻，他爸爸说，那爸爸不是只有偷电脑，他可能想说一偷就把他全部偷完，他偷笔电，还偷什么？这个 MB 是 notebook， 不是 new balance 的，偷人家鞋子，不见得能穿啊。就是偷笔电，然后还有偷液晶荧幕，好，就还偷荧幕，然后还偷什么？还偷手机。就是人家家里面只要有这种科技产品，小小孩就带走。好，请问，假设说，我们刚好说，你儿子就算要电脑，谁叫你拿萤幕跟手机的啦？你要算是三个窃盗，你觉得很狠心？对他而言，一趟进去了，陆宝山怎能空手而回？怎能只带一件东西出来？你一定跑去人家家里，看到值钱的东西，对不对？现金啊，珠宝啊，首饰啊，一金一木啊，如果身体好一点，冷气也可以扛走啊。只要他扛走，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今天一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他不会只偷一个东西就甩嘛，你拿了好几样一起走，那你会想判他三个窃盗罪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接续犯。那你说在这样丢，偷的越多赚的越多，我们法律上不是这样处理的，我们法律上没有说你偷越赚越赚越多，我们法律上就说，因为像你的窃盗罪，我们说的罪不是有个刑度吗？什么几个月到几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几年到几年有期徒刑，就是我们会让你一个罪，可是你偷的多，就是那一个罪刑度比较重。假设说是六个月到三年，那有可能你偷的少就六个月，偷的多的话那就是一两年。 所以我们在一个罪里面用量刑去做处理，可是我们不会用三个消罪来做数罪并罚。好，所以这叫接续犯，因为它本质，你知道为什么它叫时尚一罪？它在法律上，你从外观上看起来像是数个行为，对不对？你偷笔电一次，偷液晶屏幕一次，偷手机一次，看起来像数行为，可是在我们的概念上，应该把它当作一件事看待，因为它时空很密接。好，然后还有像什么？像我同学之前就犯过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你讲干，跑去人家那种补习街楼下，啊，不就是我们这里楼下吗？好，跑去人家补习街楼下，因为我们这同学都是骑机车来补习，然后呢，啊，就大家机车都停一排，然后就有一个小孩子真的是很厉害，那种就是很聪明，只是没学好。他就说，因为有些人哈会把一些东西放在机车里面，你想说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很麻烦嘛，你可能相机啊哈，然后一些东西你就放机车里，然后呢就有一个小孩子啊哈，就是他偷东西，他怎么偷？他偷人家那个机车里面行李箱的东西，他拿一根铁丝，啊，你这个行李箱不是你要拿钥匙插那口行李箱可以打开，然后呢他就那个铁丝屌屌的，一两秒就可以打开。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没有，关起来，一两秒，不用再看第二辆，打开，哦，有东西拿走，然后再走第三辆，所以他就是花了三分钟时间，一台机车全部都被他开完。你说真厉害，哦，对，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开的速度很快，说我拿我自己的钥匙都还开得比他慢，对呀，啊，你怎么会这样嘞？哈，上课上到多累，你看，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假设说他在三分钟的时间开了二十台机车 ，A 了十个东西。你会想要算他是十个窃盗吗？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怪怪的吼，时空才太密接了，才三分钟，他只是动作快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当接续。难道你要把他判十个窃盗罪？哎，重点是这个案件，我同学后来他还要调出那个路口监视录影带来勘验，他想说，怎么可能？这短短的时间，怎么可以能拿那么多东西？不相信哎，欸。然后啊，然后那个监视录影带一播一看，天哪，好身手，好的，就是这么厉害。那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不可能拿十个就判十个罪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一个罪判待，只是我拿的越多判的越重，在那个罪里面给他判重一点。那继续判呢？什么叫继续？好，你看我们讲义这边有打，我觉得白他很严重。好，他说行为本质上好，本来就有长达一定的时间状态，像什么刑法302条的妨碍自由罪就是继续判。你说你让他不要离开。就是你不让他自行走动，你就是跟他讲说你不能跟我走，你就给我蹲在这房间里面。假设说你把他关在房间一天一夜是一个妨碍自由，那你关三天是三个吗？好像不是嘛，不是这样算嘛。好，我们不知道是要用一分钟算一次呢，还是用一天算一次，还是用一个月算一次，我们就说这是一个长达一个继续的状态。所以他今天如果要冲出去，那你又把他揪回来，就说哼，这包括我回来做哈，那我们说这个还是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没冲出去，你把他抓回来，这还是一件事情。好，那你都只是说这在良心上考量啦，你又只是让他哈待在这个处所中几分钟，不让他自由行动，可能是感觉好像犯罪的情节比较轻微。如果把他关了十几年，哦，那这样，那大家换他犯罪的情节就感觉就很严重。好，所以这话就叫继续犯。那什么叫集合犯？集合犯哈，他只是说哈，你有数个行为。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件事情，所以哈，在我们法条上来讲的话，应该像是什么散步啊、收集，这种东西叫集合犯。我打个比方，假设说哈，你要去诽谤人家，你不认识无论还诽谤，反正就是你要给他妨碍名誉，你有事要让他难看，然后你想要发文宣，然后这样子散布出去。假设说你有心要给他难看，你不会只印一张站在捷运的路口，然后看看有没有有缘人，就把那张给他，不会吗？对，你有心要给被写的那个难看，你应该印个1000到10000张，假装是那个泡沫发电的 DM 在那乱发才对啊，这样大家才看得到啊。好，那假设说你发了1000张，难道是1000个诽谤吗？不会嘛，不会啊，你发1000张怎么会是1000个诽谤？还是一个诽谤啊？那说可是我发了1000次哎。好，那我说这样集合算一次。我说哦，那这样早上我就印10000张，反正也集合算一次。我说发的越多，你害家名誉毁的越严重，那你的情节就比较重。所以你发的越多是在一次里面的量刑面重，你会发现共同性都一样。我们把它当一罪看待，我们只是在一个罪里面量刑做调整，然后就好了。那什么叫结合犯呢？结合犯就是在我们刑法规定的，就像332条，我们强盗有328条强盗罪，杀人有271条杀人罪，强盗杀人就集合成一个绝对死刑的332条结合犯。 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叫结合饭。那什么叫吸收饭？我们在刑法都有学到行使、吸收、伪造嘛。你今天哈，假设说你是伪造货币，你伪造货币要干嘛？除非你是个艺术家，你就是伪造起来要告诉我自己说啊，那家搞艺术天分真好，伪造的跟真的中央银行印的一模一样，惟妙惟肖。哎，连中央银行印的都还会拉惨嘞，都还会掉漆，还会脱色。你们没有看前天的新闻，从提款机里面拿出来的1000元钞票，居然还会掉色？就你们说这是假的吗？然后还有银行说这不是假的，只是我们印的没有很好。哎，搞不好人家伪造都还不会掉色。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告诉我自己说我很有伪造艺术天分，我只是伪造起来不用的，那你做一个伪造。但是正常人不是这样吗？正常人要去做伪造文书，要去做伪造货币，要干嘛？要拿去行使啊。所以我们才会说他的这个伪造其实就是要拿来行使之用，所以我们会说行使、吸收、伪造，就论一个行使，就把它当一件事情看待。好，就把它当一个事情看待。那再加上结果犯呢，讲的就是我们刑法第17条了。好，一个基本的故意行为产生一个过失的加重结果，就像是什么伤害致死。难道你要判他一个277伤害？难道你要判他一个271杀人吗？很怪嘛，就是一个伤害，只是对方死亡而已，我们就只要论一个伤害致死罪，这叫加重结果犯。纵使有两个结果产生，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罪来看待。好，那这个想象竞合犯呢，应该各位同学都会嘛，就像我们刑法第55条，一行为侵害数法亦构成数罪名，谓之想象竞合犯。好，我先把这边擦掉，因为这个你会说熊熊感觉好像上太多刑法了，可是如果不教的话我们怎么往下走？对啦，这个再次的再帮学长 push 一下，如果真的还不是很熟的话就是他了，知道吗？因为就是我这边要教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想有些同学刑法有点忘记，如果不教的话你后面都听不懂，可是我不可能花太多时间教这个。你不觉得你这半个小时熊熊好像走错教室一样，怎么上到刑法课程？好，所以我们不可能花太多时间上刑法啦。好，所以这个要请各位同学见谅，如果有问题的话哈，这个金珍老师教得很好。好，我们来看想象竞合犯，它是台湾上的一罪，它只是一行为侵害数法亦构成数罪名，谓之想象竞合犯。像什么甲一拳打伤乙，说啊，这不是跟刚刚是单纯一罪一模一样啊，怎么会变成想象竞合犯？好，我们把它变成徒刑。甲在上面单纯一罪一拳打伤乙，哈，乙原本笑的话就哭了，因为被打伤。然后呢，他被打伤，所以就很像贱狗，一个凹青。好，然后呢，现在甲也是一拳打伤乙。不过这个乙呢，因为被打伤还是要哭，一模一样都要哭。不过这个乙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它是有戴眼镜的乙，所以呢，甲一拳打伤乙，同时构成伤害罪，眼镜也整个掉到地上，快掉了，又构成毁损罪。所以你想想看，假设甲一拳打伤乙都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对甲而言都一样嘛，因为现在不一样的是乙耶。对甲而言都一样，如果他打上是上面没戴眼镜的乙，他就要一罪。如果你把他当作打上下面有戴眼镜的乙叫做宿罪，那就对甲来讲他也很委屈耶。他说我做一件事啊，我只有打一拳啊，戴不戴眼镜是他，又不是我在做决定。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人家走在路上戴眼镜，你不要去动他哦，罪比较重，所以我这个眼镜要粘在这边，我不换隐形眼镜的，不可以随便打哦。叫我这边宿罪很怪嘛，对不对？不会啦，我们说对甲而言就是一拳，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会把它当想象竞合犯，一行为他的一拳侵害数法益，一个是身体法益，伤害罪是身体法益，一个是财产法益，眼镜是财产法益，一行为侵害数法益构成数罪名，一个是身体法益的伤害罪，一个是财产法益的毁损罪。我们怎么做？从一重处断，我们把它当一罪，挑一个重的来论断。好，因为对甲而言都是一件事情啊，对甲而言这个跟刚刚上面单纯罪不是一模一样吗？好，所以这个叫做想象竞合犯。我们除了这些情形以外呢，其他的如果是数行为数罪，我们就把它当数罪并罚，那我们就直接实质竞合，我们就不用再管案件单一性了，数个罪分别起诉分别审判， 审判决也可以割开来，为什么？就像是我刚刚讲的，数个人可以分开做。你今天跟男朋友原本要去看《星球崛起》，结果后来很高兴的跑去电影院，原本买好的票就说我们要坐一起，而且我们要情人雅座。然后结果呢，后来因为买爆米花起争执，就说我要换座位，可不可以分开？可以的，对不对？你们数个人可以分开来啊。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就不能分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宿醉的话，我们管他是不是一件事情，不管了啦。本来就数个事情就不用和，就是我们就不用把它当作是一个刑法全看待，它是数个刑法全看待，是可以分割的。那你说那不是要合并审理？可合并也可不合并啊。就是看你有没有要为了诉讼经济跟裁判矛盾的必要来合并，可是它还是数件事啊。好，那如果是一件事情的话，铁定一定只有一个审判权，只有一个审理效力，绝对不可能可以隔开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那犯罪事实是否单一，我们如何判断？好，请各位看第七页下面。那个罪数理论我就不讲了哈，第七页上面那罪数理论就不讲，因为那个是理论的哈，那个对我们来讲是那个实体法上可能会一直讨论，成立法上效力不大。好，第七页我们来看犯罪事实是不是单一的判断标准？好，犯罪事实认定是浮动的，你说啊为什么？因为以法院认定为主，可能检察官起诉讼对法院认为罪啊，所以我们以法院认定为主，所以这个是浮动状态。就是你要看最后一个审理的法院怎么说，以他为主啊，以最后审理的法院审理为主。好，那我们有两派说法，有一派说哈，就说哈，纵使案件到第三审，也要以二审认定为主，因为二审是事实审，三审是法律审，他不查事实了，所以要二审认定为主。那但是呢，我们实务的通说采下面的三审认定为主，说如果案件有到三审，我们以最高法院的认定为主。好，所以最高法院说什么就是答案了。好，所以你们在三审认定为主说打个小勾勾哈。如果案子有报三审的话，我们是以三审的说法为最后的结论。好，那我现在来看哦。好，那我们案件单一的作用是什么？在第八页这边。好，依照控诉原则，不告不理，无事无裁判，审判范围要跟起诉范围一致。审判范围要跟起诉范围一致，所以还是我在第一回不告不理有话的图形。假设检察官起诉白色圈圈，法院审理范围是绿色圈圈，要跟白色圈圈一致。如果小的话呢，就变成告而不理；如果多审了嘞，叫做不告而理。告而不理跟不告而理都是违法的。好，我们就是要绿色圈圈跟白色圈圈一致。告其一理，不告不理，这才是对的。好，所以我们案件单一性在这边就是要处理是这个内容。我说好，这个有什么关啊？因为检察官起诉范围不是只有他起诉书所写的内容，还包含他在法律上是一罪的其他情形，像是接近直接性加想象性和犯罪这种其他情形。所以你们发现我们案件单一性处理的在哪里？我们处理的情节在这里。我们讲案件单一性哦，就是哦一件事情我们不跨起来会有这种 big C 的这种小鱼符号。如果是单纯的罪就没有小鱼符号了，单纯罪就是只有一条线呢、啊。所以我们画出来会有小鱼符号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案件单一性。所以其实我们在国家考试考的案件单一性，无非就是问你说这个题目有没有接近直接性加想象竞合犯的各种类型。然后最近我要考题了，很喜欢考想象竞合犯。你喜欢现在去把一个人数罪，然后把它当作一罪来做处理。好，我们在这个单元上完以后，我们会看就是这五年的国家考试律师法官的考古题。好，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好，那我们来看它效果。案件单一性讲的是不可分嘛，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分割开来啊。就像我刚才讲公车理论啊，你不可能一半上公车，一半还留在站牌啊，对不对？那你一定就是要么全部赶上，要么就全部没赶上。所以案件单一性在讲的是不可分的效力。那有没有侦查不可分？好，请你们在否定说打勾，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在案件单一性讲的是什么？起诉的范围跟审判的范围是否一致？你起诉的范围跟审判范围不一致，就代表说你把他们给分割掉了，这样是不对的。那如果在侦查中就还没起诉啊，对不对？如果是侦查还没起诉，怎么会有所谓起诉范围跟审判范围是否一致的问题？所以侦查中没有所谓的案件单一性问题。那以前早期实务才肯定说已经被92年已经说旧的实务见解不再原由了，所以通说是才否定说。 好、哦，就是案件是否单一是诉的效力的问题，所以一定是起诉以后的事情，起诉以前没有案件单一性的不可分适用。好，那有没有审判权不可分？好，就我们把各个阶段的不可分来看，你看有哪些不可分？第一个审判权不可分，第二个管辖权不可分，第三个好什么告诉不可分，第四个起诉不可分，第五个不起诉不可分，好，在第十二页。好, 好多好烦哦、喔、第十四页还有审判不可分还没完呢、欸、第十五页上诉不可分，第三等上诉不可分，你说该结束了吧，第十六页既判例的不可分。好，所以我们其实吼今天很大重点都在这里，那这几年的国家考题的重点也都在这里，好，所以请你要特别留意。好，那有没有审判权不可分，我们来看第八页哦。好，我们说审判权有不可分在哪里，假设说是军事审判跟普通法院刑事诉讼审判不可分，有，所以就像我们之前有讲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军事审判法第三十四条，他说案件一部军审全部军审，这个就是不可分。好，案件一部军审全部军审，这就是不可分。然后第二个管辖权不可分。好，什么叫管辖权不可分？就是它系属在哪个法院是不可以把它分开来的。所以假设说哈，甲偷 A。跟偷 B， 好，甲偷 A 跟偷 B， 好，是想象竞合办，好，你看第八页最下面，所以我把它画成小于符号。然后偷 A 的部分呢，好，就假设说今天甲他偷东西的地点在台北，然后呢他的户籍在桃园，所以偷 A 在台北审理，偷 B 在桃园审理，请问？这个案件有没有管辖权不可分？在课本第八页下面，我不是有个案例吗？好，那我们假设的是什么？甲一行为侵犯数法一构成数罪。你说偷一个偷 B 怎么会是一行为？假设说他今天偷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 A 的东西，有 B 的东西啊。假设，好，好，那今天他的窃盗的行为地在台北，然后甲的住所在桃园。所以呢，今天他偷 A 的部分 ，A 去报案了，台北地检署向台北地方法院起诉；他偷 B 的部分 ，B 报案了，向桃园地检署，向台北地检署告诉，然后桃园地检署向桃园地院起诉，结果就变成什么？一案系属于诉法院，一案系属于诉法院，那你说那该怎么办？一件事情啊，怎么会变两个法院审理？我们换成小于符号，不就是告诉你，它就叫做一件事吗？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叫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怎么跑出数个法院审理？你应该不陌生吧？我们在竞合管辖不就在讲这件事？一件事情应该走一个法院审理，结果每个法院都来说：“好好，我都收案了，那该怎么办？”我们一到第八条，先系属的法院有管辖权，后系属的法院要将案子移到先系属法院去啊，这不就竞合管辖吗？好，所以这个叫做重复起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重复起诉。假设说台北是先起诉，那桃园是后起诉，那就是桃园重复起诉。所以呢，桃园后起诉，这个重复起诉要怎么办？要下303第七款的不受理啊，他要把他的资料移给台北啊，然后他的案子不小心收进来了，他下一个不受理不就得了？这不就是我们竞合管辖？所以有没有管辖权不可分？有。一件事情怎么可能会重复管辖呢？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管辖、啊、所以甲偷 A 跟甲偷 B 这两个部分，我们说一个犯罪事实有一部跟他部，一个犯罪事实有两个部分，我们画出小于符号铁定一定是两个部分以上嘛。那有分一部他部，你可不可以分开来管辖？不行，因为在我们的概念讲，一件事，一件事就是不能分开管，好，一件事就不能分开管。好，那第三个有没有告诉不可分？你说有有有，我听过这个名词。坦白跟各位报告，告诉不可分不是我们的案件单性不可分。你说可是我听过这个名词啊，就是有告诉不可分。告诉不可分很巧，它就刚好有概念叫告诉不可分，也刚好很巧，它就叫不可分。可是它跟我们这个案件单性的不可分不一样。就同样的不可能是不同两件事情，好，所以你发现那这个是我们取名字取得不好啦，好，就是这样会害同学混淆。那告诉不可分不是我们的案件单性不可分，那你说那是哪来不可分？什么叫告诉？今天我是被害人，然后我向警察局报案， 那就代表我去提告诉，我这个告诉不可分是基于我去申告一个犯罪事实，我不可能去割裂犯罪事实，就我一告就是告全部啦，齁，所以我不可能去割裂去告的犯罪事实，所以我们的告诉不可分讲的是申告犯罪事实所产生的不可分。好，那我们的告诉不可分既然现在讲到，我就简单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它的那个详细内容。我们的告诉不可分呢是在我们的刑说法239条，齁，你可以看一下239条，好，239条说齁，告诉乃论之罪，对共犯一人告诉或称为告诉，效力举起他共犯，所以这个叫做人的不可分，人的不可分，我不可能只告一个行为人，我一告就是告所有的行为人，我对共犯人提出告诉或是对共犯人称为告诉，效力举起他共犯，我一告就告全部的人，好，这叫告诉不可分，人的不可分。那还有事的不可分，就是客观的不可分。那客观不可分呢，就是有下面这个比较复杂的那个图形。好，假设说我对犯罪事实一步告论罪，一步是非告论罪。好，那我对告论罪的部分提告诉，效力有没有基于非告论罪？对于非告论罪的部分提告诉，效力有没有基于告论罪？你说哦，这个看起来好复杂。这个我一定要用案例来举，如果没有用案例的话，大家学这个单元一定都很痛苦。我在上礼拜有跟各位朋友预告，这个礼拜是我们所有的25堂课最无聊的一次，也就是说早知道我就跟我女朋友约了，干嘛来上这么无聊课。可是这个单元是你听懂了以后就会的一堂课，所以你如果没听懂，你回去要花很多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到说这个就是概念的问题，哦，这个就概念问题，他没有说很多的文字跟条文可以让你背熟就好，哦，因为这边几乎都没什么条文可以操作，哦。好，那我们来看哦，今天甲侵入住宅窃盗，假设我把它当作是想象竞合犯好了。一行人现在去买一个人出证，就是我要去偷他家，然后同时也是侵害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无故侵入住宅这个条文306条。好，假设我把它当作是一罪，然后呢，一步是告论罪，侵入住宅是告论罪，窃盗是被告论罪，好，我对告论罪提告诉，所以我提告诉是这个部分，效力有没有基于非告论罪啊，我如果对非告论罪的部分提告诉，效力有没有基于告论罪的部分，我们的答案都是不及。理由很简单，我对告论罪的部分提告诉，效力不及于非告论罪，因为非告论罪本来就不用告诉为诉罪条件，他本来就是不用告诉为诉罪条件啊，他本来就不用那个人家提告国家才要侦办的这样子的发动的一个门槛啊，好，所以非告论罪，好，就是无需，好，无需以告诉为诉罪条件。我对非告论罪部分提告，效力会不会基于告论罪？你想想看，我今天就只想要告窃盗，就是不想告侵入住宅，我干嘛基于侵入住宅？不急啊，人家就是指明要只告窃盗，就是不想要对告论罪侵入住宅提告，你干嘛让他急？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两个都不急。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如果306的部分没有告诉，这时候法院应该要下欠缺告诉的不受理判决。法院只要针对320下判决就好了，效力也不及。那你说会有这种情形？会有啊，就是在1-2年前还是2-3年前，有个艺人住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山上那种豪宅别墅，然后他家被偷了，就是有小偷进去那个艺人家里面无故侵入住宅窃盗，然后结果那个艺人呢，哈，那他去警局报案就说，我只要报窃盗就好，无故侵入住宅我就不报案了。然后警察还说，你们家不是有保全？你看他这样破坏你保全这件事，你都不想告吗？然后后来之后，那个艺人才偷偷讲说，反正你们要公诸于世，我们家的保全是假的。 那有些地方的保全就跟有些地方监视器一样，有那个机器，可是里面没有带子安好。啊，有些人他会好像一副就是哦，我家保全很严密哦，好、哦、啊，这个围墙哦，有高压电哦，哦啊，你只要一来啊，被电会电死你哦。啊，结果到你一摸才发现，哎，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骗人的啊。然后那个保全看起来很就是很有模有样，啊，其实啊，你怎么破坏那个保全系统，你都不会有警铃，因为就只有那个外壳，好、哦，那个内容没有在通的，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做那个样子，然后不想让人家知道嘛，对吧？就是我如果无故信用出来被人家知道，那不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告诉大家来说，以后你要都专门拿回家通，因为我家完全是假的。所以有些人无故信用出来不想告啊，他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说他家很好下手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人家不告你就不要去管这个案件嘛，是因为无故信用住宅306条无故信用住宅本来就是告诉男人之罪，人家不想告你干嘛鸡婆？哈、哦，你国家私保没事做太闲了吗？哦、好，那我们来看哦。那如果全部的犯罪事实都是告人罪，好，那这种就是说告诉权分别行使，好、哦，然后互不影响，啊、哦，什么叫全部犯罪事实都是告人罪？甲一拳打伤乙丙，你说这个啊，一拳可以打伤乙又打伤丙，有可能啊，乙跟丙站在一起，他一拳挥过去伤了乙的右手，也同时伤了丙的左手啊。去刚好从中间打过去，所以两个都被他打伤了、啊。所以假设说甲一拳打伤乙丙，这时候乙对甲提告诉，效力会不会给予丙？丙对甲提告诉，效力会不会给予乙也被打伤的部分？我们说不急，因为告诉权分别独立。就被害人自己去报案啊，好，就我们来看被害人自己有没有想要告嘛。今天乙要去告甲，人家丙搞不好不想告甲，因为跟别人打架打输也不见是，就也不见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就有人说哦，那让被人家知道说，原来我打架是蛮输拉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不想去告人家这种伤害，那你管人家更多。好，而且我一直跟各位报告，这种伤害的部分哦，这是见仁见智，对不对？有些人一直被打还很开心。好、哦，打是情，骂是爱。好、哦，你不打我，你很爱我，然后打得很开心。那人家不报案，你就不要管。所以这种公共权本来就是分别独立的。好、哦，然后那如果被害人相同呢？哈、哦，那如果是一行为一罪，好，就像是什么接续犯啊、继续犯啊，哦，还有加重结果犯。好、哦，那这个时候也是不急。那阿南那时候什么叫一行为一罪？就是哈、哦，甲他狂打你。的肩膀、乙的头、乙的脚，这时候乙就说：“我只想报案，他打我的肩膀跟脚，我不想报案，他打我的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怕被人家知道说我的头被打笨了，哦、就人家说我很笨啊，你被打傻了这样子。哦”然后老婆，我不想被人家知道我的头被打，哦、而且头被打感觉好像还蛮丢脸的，我不要这样。我说没办法呢。”因为假打你是一行为罪啊，这个你一报案就是全部报案的啦。我们没有让你分开来说，你说头跟脚受伤，那个肩膀跟脚受伤，头没受伤这件事啊。所以这边的话，这叫一行为罪。所以一行为罪，我们直接让他急，好、哦，就是急于其他部分。好、哦，所以你要去报案肩膀，你要去报案脚啊，同时头的部分也当作你有报案、哦、好，那什么叫一行为数罪？好，一行为，但是其实它构成数法一的侵害，它指的是这种想象性的犯。那我们说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原则上来讲，哦，就是实物的意见是不可分根，好、哦，因为实物意见认为说这个还是有告诉不可分的客观效力，好、哦，所以不可分根，所以是急，好、哦，所以像是什么情形？你说一行为数罪想象性的犯，你要举例也很简单，你可以举我刚刚想的那种案例啊，甲一拳打伤乙。然后同时又让乙的眼睛受损，好、哦，同时构成伤害跟毁损罪，就是甲一拳打伤戴眼镜的乙，那这是一个小于符号，好、哦，就是乙的眼镜受伤，那个乙的眼镜受伤，然后眼镜也毁损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哦，我们认为说这个也是不可分，所以假设说你去报案伤害，效力也会给予毁损。就是说，假设说你对这边提告了，我就把它写完好了。你对伤害提告诉，效力会给予毁损；然后你对毁损提告诉，效力也会给予伤害。 好，我们都让你挤，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可分的。不过陈副老师认为说这可分呐、啊，那一定很多人都说，那我考试要写谁的？有很多同学也是很现实嘛，我说当然要写失误啦，陈副老师有事实上的不可能出题性，因为老师不在了，老师不在，你知道吗？就是人在考题在，人亡考题亡，所以那个书大家也都不念了。可是我说坦白话，现在不是因为陈副老师过世的问题啊，就是说只要实务有一套操作标准，我建议同学你们就少写实务。如果你的考试是以国家考试为准的话，其实我标准的答案就是实务简解，好，所以你们还是要写实务。那大家研究所考试的话，你可以尽量批评，尽量文数。好，那如果数行为数对就不急啦，好，这很清楚嘛。好，假设说今天甲不顾侵入你的住宅是一件事情，打伤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对侵入住宅部分提告诉效力不给予伤害，你对伤害部分提告诉效力也不给予侵入住宅，这本来就是分开来的。好，数行为数罪，说这你只要看到是这种平行符号，这两件事为什么要把它叫平行符号？平行符号两件事永远不会有交集，对不对？平行就不会交集啊，不平行才会有那个交叉的那个交汇的那一点，所以平行的部分是绝对不会有交集，不会有交集分开来无所谓啊，它本来就分开两件事啊。好，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也不是不可分的概念，但是它不是我们的案件担心不可分，只是因为讲到不可分，我想这边的话就先跟各位同学带到，好，免得你们还是对告诉不可分有很大的存疑。那至于为什么它不是案件担心不可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案件担心不可分是在处理起诉范围跟审判范围是否一致。那告诉在什么阶段？告诉是发动侦查，超前面的。什么时候起诉？终结侦查才起诉哎。所以告诉根本就跟起诉不起诉没有什么关系哦，他没有，他跟起诉没什么关系的话，他自然就不会是我们案件单一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案件单一性是在管起诉范围跟审判范围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不告不理的情形。法官法的相关新闻哦，有些昨天报纸，最高法院萧法官说，工程会惩戒我半年停职，所以我要回来了，就跟徐怀钰一样说，就是我回来了，然后就大家都吓得说，哦，不要回来好不好？就是萧法官就是报纸写的，就是说什么他去怂恿高等法院的法官让他儿子肇事逃逸无罪。啊，事实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因为肇事逃逸是不是真的无罪，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报纸是写说萧法官为了自己儿子去做官说嘛，就是因为他已经想说，哎呀，就是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那我是帮我自己儿子官说，哎呀，也不怎么了不起的犯罪。然后来之后，那个工程委员就说，啊，你是法官的，你是法官去做官说这种行为，不是你不觉得自己这样不太对吗？然后后来就把他停职半年，然后这新闻不是半年前的事吗？然后半年以后他就说他要 come back 的，就跟那个魔鬼终结者一样，就是我终于会回来的，然后现在就说时间到我要回来了，然后后来就整个司法院说拜托你不要回来，就是求你不要回来，你一回来我们法官要被骂了。那但是因为工程会这样子轻轻放下，回来就变成是他的权利啊，就变成说他可以回来，你知道吗？啊，只是说，除非说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做了，自己不要回来这样子，否则他如果硬要回来，你还真的是拿他没办法。然后所以这件新闻不是在骂，就是什么法官要自律啊，哈，拿一大堆新闻呢、啊，然后就是你会翻到说，其实你们从事这个工作真的蛮辛苦的，做好没人感激，好，就是做坏一定有人骂，好，就是所谓的有功无赏，打破要赔，就是你做好，他说啊，你应当的啦，你本来就是法官。你本来是检察官，你本来就要做得很好啊！你做不好，你是法官呢，你是检察官呢，你怎么做这么差？所以这个道德标准，其实对各位来讲，其实是苛责还蛮深的。那但是你要去想，这个工作本来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尊荣性，所以本来就让我们标，本来至少上道德义务。但是就是你们可能有些时候在工作几年以后啊，因为像我们很多同学就是分别都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工作很多年以后呢，就是纷纷有很多法官、检察官的同学也都退下来当律师。那当然退下来一定会说啊，我不想要向往自由的生活，然后就一下看到好像没有很自由啊，可是退下来那也不好再回去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很容易抱怨说，为什么这工作这么累？ 啊，其实哈，你们一定要，就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哈，就是我在之前又跟各位报告，你们在以后工作职场上，不论遇到有再多的困难，或是有再大的瓶颈，你一定要想着一个时间点，就是你考上报告的那个时间点。你说那我现在可以想吗？可以啦，你现在可以想。以前我们有一个学妹很好笑，就是。好学姐啊，不是学妹，就是在我大我几届有个学姐，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考上不是有成绩单，然后成绩单不是说什么啊哪一科几分，哪一科几分，哪一科几分啊，然后最后也不是说什么及格上榜之类的，对我也有点久，反正就类似这样。然后呢，我们考上以后不是会有一张那个什么律师证书，就是会有一个律师证书啊，那个律师证书就很像一个奖状一样啊，然后无非就是你姓名啊，出生年月日啊，然后什么经考试合格，然后所以送你一张证书，然后这边会有一张你的预照。然后我就有一个学姐很无聊，她那时候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准备考试是一件很孤单的旅程，因为考试不可能别人帮你念，你要自己念，所以准备考试心情是很孤单的，然后压力又很大，因为很害怕考不上。然后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去跟考上的学长姐借人家考上谁那个律师证书，做什么？他去影印，他去把它影印下来，然后把它改成自己，抓住了什么伪造文书。可是他没有行使，他就这样贴在自己的桌前，然后看得很爽，然后还把他律师证书，你知道吗？很过分，把人家名字啊、年纪、性别啊、照片都挖掉，换成自己的。然后贴在桌前，就说啊，我以后一定有一张这个。然后后来就考上了，后来律师好像说嘛都考上了。然后我们一听，我们就觉得哦，实在太扯了，你这样子伪造文书。他说我又没心思，没人知道。我说哎呀，可是这样总是不好哦啊，所以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念书念到压力很大对啊，你可以做一张假的这个，只要不要拿去骗人啊，不要做的太像哦，就是反正做张假的，犒赏你自己的一个心灵支持的方法，这也 OK 啊，不要借我的不要跟我借你说啊，我找不到名单，律师证书，那老师我跟你借，你要把我的头挖掉，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你觉得我还会借你吗？我不会借你啦，这把头挖掉感觉好怪对。我相信他跟那个学长借的时候，学长不晓得他的目的要干嘛，他想说你是想借来看吗？是的，我想借来看一下下，然后就把人家头给挖掉，因为照片要换成自己的才像啊，对，才像是我自己的那一张律师证书啊，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考试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然后能够支撑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啊。那个考上的瞬间你知道有些人考上会痛哭流涕，还会跟家人拥抱，那边雀跃不已，然后就开始反的。我有个同学，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考上的时候，就是他爸爸就帮他办流水席，然后我就说办流水席，你那会不会太嚣张？让亲戚朋友怎么说呀？他说啊，那人哪有这样的啦？就是女儿考试老公干嘛这样办？然后我那朋友就说，我爸也不是省油的灯，谁会是说女儿考上司法官办的是什么春酒？就说假设说你现在考上，你10月份考上，报考不是年底，然后年底报考，接下来不是农历年过年，农历年过年3岁不是喝春酒，就用喝春酒方法来宴客，就说啊，谢谢各位亲戚朋友这一年来照顾，来让大家来举杯 cheers， 同时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小女呢去年也顺利考上司法官，然后说根本就是个目的，根本就想炫耀，你都不会不好意思，然后考上外帮忙怂一下，这个你不要啊，好啦，反正他炫耀不要太铺张就好了。而且那个理由不要说什么考上开始是什么宴请的，我那同学爸爸是很聪明，就用喝春酒，其实背后就是啊，感谢所有亲朋好友在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就对我们家的照顾然后小女去年也顺利的考上司法官来同时来举杯来大家庆贺一下说那真的很铺张，台北比较少人这样啊，那中南部会比较有所以你看考上爸妈都很开心，所以以后你如果工作很累的话，你随时都要记得考上那一刻啊，等到你回家考上那一刻，你就会说对啊，就是这一切也都是自找的嘛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工作不很累呢？非常自找的是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啊，既然做叫热忱，就是有个案例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现在讲这个告诉这个案例真的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甲女跟乙女，他们是邻居，就是邻居的父女嘛。然后呢，他们俩就打架，有些邻居一言不合会互相殴打的。 然后就打架以后，甲女就去告乙女伤害。假设说哈，他们打架的时间点是在2021年2月1日，然后依照刑事诉讼法213条规定，你要提告伤害，不是有6个月的告诉期间吗？所以他必须要在8月以前要提告嘛，对，好，然后呢，这个甲女她就是很厉害哦，她就是在2021年7月15日去提告，就反正就是6个月快到了以后，她去提告这样子。然后呢，她去提告以后呢，然后警察就收案件，然后警察就收案件，就是说啊，乙女啊，你要不要跟人家和解？就是两个欧巴桑互相殴打啦、啊。然后呢，现在甲去告乙，然后呢，哎，因为现在乙是被告啦，然后所以警察就问乙说你要不要和解？然后乙女就说他也打我，为什么我要跟他和解？不要。然后检察官说：“哦，好啦，那我就找乙给检察官。”然后乙给检察官，然后检察官也是问你说：“乙，你要不要和解？反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案件，我也不想起诉你，你要不要和解？”然后乙女就说：“他也打我，为什么要和解？我不要。”然后检察官说：“好，你不要算了，那我就起诉，因为起诉最快啊，反正他也承认有打嘛，只是他说他也有打我，就是乙有承认他有打到甲，只是他说甲也有打我，但是他没有去报案。然后呢，结果之后呢？”因为案子移到检察官那边去，然后乙女就告甲，就说那家伙我要告你伤害。甲就说按照检察官是2019年9月10日，然后乙说他要告甲伤害，因为7月报案，然后到警察局，然后警察局再到检察官，一两个月跑不掉啊。那甲就说9月10日按照检察官那边，然后乙女就跟检察官讲说，那检察官我也想告甲，他有打我。那检察官说拍谁案子6个月都没啊。所以他就告甲告不成，然后后来就检察官就把乙女起诉，然后这案子到法院呢，就是这个案子实在是会让我印象深刻。你说这种邻居妇女的案件有什么好印象深刻的？因为这案子是我一个朋友办到案件，他说当初大家都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案件嘛，就一如你现在想的一样，你就说做什么了不起的大案件，又没什么严重啊，反正就是两个讨人厌的欧巴桑硬要来浪费司法资源而已这样子。你一定也是这样想，我乍听也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浪费司法资源，两个无聊的人这样子。但是呢，后来呢，我朋友他就在法庭上，他就跟乙女讲说，你要不要和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和解？乙女就说他有打我，为什么要和解？然后我突然就问乙女，就说，可是像问题来的，你承认你有打他呢？他说你有打他，你也承认有打他，他也有验伤单，然后你自己也承认，然后也有客观证明。然后那现在我如果要判你有罪，难道你要这样吗？你要不要拿钱？对，你拿钱和解，因为在一审延迟辩论中的钱是可以撤告的，告诉男子罪撤告，法官就可以直接下303条不受理啊。看你是要拿钱来让他撤告你获得不受理，还是我就直接送你一个有罪判决，哦，300条有罪判决，你自己选择。然后后来就乙女他就一听到说啊，完蛋了，会有个前科记录，因为被判有罪就会有个前科记录啊。然后后来说他就当庭哭得很惨，然后我同学就说啊，你这样干嘛啦？我只问你要不要和解啦，你哭也没用嘛。然后后来之后那个乙女就说，那法官你不知道，那一天的确就在2月1日那一天的确我们俩有互相打啊，我的确有打到他，但是其实法官你从他验伤单看得出来他的伤才是很不严重。就是像什么轻微挫伤，什么1公分乘以2公分，然后什么，就像什么脸部红肿。其实所谓的医生在讲红肿，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好像有点不像轻微的颜色这样子，类似像 OK， 然后什么2公分乘以什么1.5公分这样子，就是简单的绿葵跟 OK。简单来讲就是绿葵跟 OK， 甚至还比我脚上这个还轻。然后呢？然后那一天我跟他打完以后，因为那时候我怀孕啊，我年龄又有点高龄，我怀孕其实小孩子很不稳，结果我因为那一次以后我流产，只是因为我没去告他。那平衡一下我们的伤害，他只是OK加六鬼，我是流产哎，然后结果搞得我告他告不成，然后他在最后一刻告我，他告成了以后啊，然后你现在还要我拿钱跟他和解啊？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吗？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大家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搞到起诉？对，你若是检察官，你要去想，因为未来你有可能会从事审判实务工作，有可能你会从事检察实务工作。如果你是检察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情你一开始你有用一点心， 其实你可以分开来的，你知道吗？你开庭是可以把他们分开来开庭，你没有一定要甲乙提就要来啊，你可以分开来开庭啊，你可以先把甲叫过来开庭，你就说啊，你到底告什么案件？好啊，那看完庭以后呢，啊，你再叫乙过来，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跟乙讲说，你到底要不要撤？你不撤，我起诉你有可能有罪。你早点要让乙知道说，不拿一点钱出来，人家不撤你会有罪，而不是说好，你承认你有打假，好，我就起诉你。这样子对你而言，你办案很快，可是你有可能会害到这个乙，因为一旦起诉了以后，你知道到法院法官要去和解，也顶多只是苦口婆心，审判公开门开开的，他不能逼你和解啊。然后啊，到法院你知道，到法院大家都很忙，也没什么时间，就慢慢让人们讨论。然后来之后，然后听完以后，然后今天这个乙女她一听到会有前科，然后就也是很挣扎啦。她小孩子流产还要拿钱给人家，她小孩子流产啊，她不拿钱就要有前科记录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有些人哦，不懂法律，可能你们在从事实务工作，你会说哦，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去教他？可是你可能要让他知道后果。说真的，其实你若是检察官，你就跟你讲，你就跟他讲说，我坦白告诉你，因为你也承认你有打他，他有业障单，他还说是你打他的，这个太明显了。啊，你如果不让人家撤的话，我就只能够起诉你。啊，起诉你，你知道你这个案件是铁定有罪的。啊，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然后搞不好那时候乙女就会把他流产这件事情讲出来。我在想啊，他流产这件事情可能检察官也不知道。因为检察官可能想说啊，只是问你有没有打伤人家而已，他也不管前因后果三件事情。然后有一周侦查庭五分钟就结束了，五分钟结束你要叫他讲多少话，那讲不了多少话的啊。等到法官一直要劝和解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啊，完蛋了，原来还有这种内幕，那这样就变得很两难。可是说真的，案子到法院，你要法官怎么办？不可能因为你流产他就判你无罪啊，也不可能因为你流产人家甲女就变成伤害啊，因为你又没告伤害。伤害是告诉哪论，你没告法官不能够自己知道他有伤害，他就自己判了。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从事实务工作，你认不认真会取决于他未来的发展。那当然，你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每家案件那么认真，只是说你尽可能的去了解，哦，尽可能的在你有限的时间内去了解案情。那当然，你一旦了解案情以后，你做事要很有效率啦，哦，那只是说你会发现说，这种告诉哈，会取决于很多技巧，有些会压最后一刻。然后会让对方告不成，因为像那种互殴案件就讨厌了，就是一个懂法律的他压最后一刻去提告，然后啊，那另外一个不懂法律的，然后他被告，他说那我要告他啊，可是案例北路啊，就像找案例一样，好，哦，所以告诉不可分哦，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不可分哦，这个并不是我们案件担心不可分，要请各位同学特别留意一下。好，我们再来看第十页，起诉不可分。好，起诉不可分就是我们的不可分。好，那我们有分对人的不可分跟对物的不可分。好，对人的不可分呢，公诉在266条。好，起诉效力不及于甲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所以我们告哪个被告就是那个案件，我们起诉效力不会及于别的被告，因为不同的被告就是不同案件的会及。那同样的，如果是提起自诉的话呢，哦，一样也是自诉效力不及于自诉人所指被告以外之人，哦，所以自诉效力也不会及于，哦，自诉人所讲的被告的他人。好，那我们这边重点当然是在物的效力。好，那对物的不可分公诉案件就267条，267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甲官对犯罪事实一不起诉效力及于全部，它的要件前提是第一个必须是要单一案件，必须是要这样一罪的问题，第二个必须是要起诉跟未起诉的部分都有罪，因为只有有罪跟有罪才会不可分，如果一个是有罪一个是无罪，那这样子就可可分了，好，只有有罪跟有罪才有不可分。好，然后第三个均具备诉追条件，好，均诉追诉条件讲的是说，今天如果他是告诉哪人之罪的话，必须要有告诉这个要件，好，如果是告诉哪人之罪要告诉。好，然后如果符合上面三个要件的话呢，你对犯罪事实一不起诉效力及全部，法院就要全部审判，如果法院没审判就是告而不理，如果不符合上面要件，法院只能够针对起诉部分审判，如果直接未就如果直接未起诉部分也审判，最后变告而理。就是，哦，假设说今天甲伤害乙跟毁损乙的眼睛是一件事情，一个小于符号。好，甲伤害跟毁损是一个小于符号。检察官提告伤害，没有提告毁损，法院要审理的是有告一定要理嘛，所以伤害一定要审理，毁损也要审理。 因为267条说，第一个，他们是单一案件，因为他们是想象竞合犯，对不对？一个单一案件。第二个，伤害也构成了，毁损也构成了，他们是两部均有罪。第三个，今天这个乙呢，针对伤害的部分有告诉，伤害是告诉男人，伤害是告诉男人之罪，毁损也是告诉男人之罪，乙对毁损也有告诉。好，那他们两个罪都具备数罪条件。这时候法院就要针对伤害跟毁损全部审理。如果法院只审理伤害，没有审理毁损，针对毁损的部分反而会变成什么？告而不理由。你说可能检察官没告，检察官没告，可是法条把它当作有告啦。我们现在学的不就是267条法条把当作有告的情形吗？好，所以今天纵使你从起诉书只看到277，你是法官，你要审理277加354哦。如果你认为它是一罪的话，你连350都要一并审理。好，那如果说今天乙他只有提告伤害，没有提告毁损，如果他没提告毁损，那今天毁损就没有告诉数罪条件。这时候法院如果只审理277，没有审理毁损，是 OK 的。答案会不一样哦。就是反正啦，今天哦，检察官只对犯人是一部起诉，下面有没有起诉全部，就检察官只起诉277，法院要不要审理277加354？前提就是看第一个是不是一罪案件，是不是都有罪，是不是都具备数罪条件？是的话，那就都审理；不是的话，只要审理检察官起诉的就好。这样想就比较简单。好，所以其实你发现当时我们花很多时间讲，就在讲这个。好，那你就发现到说哈，我们这个单元的重点就是在267条。好，那267条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页下面这边。267条哈，它有几个名词哈，会让你觉得有点混淆。好，在这边的话，就是说，你可能有些时候在教科书或者在一些补习班的书里面会看到有什么，那我们什么潜在性事实啊、潜在性事实啊、什么事实上性属啊、法律上性属啊、什么不变性属、可变性属。好，那则是什么呢？好，我们在台上来跟各位做一下说明。行为侵害数百亿构成数罪名，你说怎么会数罪名？不都是窃盗罪？两个窃盗罪这叫同种想象竞合。如果问题，你真的要问金正大了。就是一行为侵害数百亿构成数罪，有分同种想象竞合跟一种想象竞合。什么叫一种的想象竞合？就像这个就是一种。哦、我真是掰得好严重，我真的觉得好惨。今天走路看起来很不顺畅。就是伤害罪是身体法益，毁损罪是财产法益。不同的条文名称叫一种想象竞合。那今天甲他偷了一个珠宝盒，珠宝盒里面有乙的东西，有丙的东西，也侵害了一个乙的财产法益，也侵害一个丙的财产法益，构成一个320，也构成另外一个320。不过这两个320是一个是乙的财产法益，一个是丙的财产法益，是两个啊。所以这个也叫想象竞合，只是说这个叫同种的想象竞合。就是一行为侵害数百亿构成数罪名，乙的财产法益是一个法益，丙的财产法益是一个法益，所以还是侵害数百亿啊。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真的就不应该在这边教了。好，就是你回去慢慢再想嘛，吼，就是因为这个是实例法的问题，我想我就不要再花很多时间讲，所以这也是想象竞合。好，假如说甲偷了乙部分，检察官有起诉，在264条起诉书上面写的好清楚。好，然后呢？法院发现到说，哎、欸， 的珠宝盒里面里面就有饼的东西，所以还有一个饼，他本身也是被害人。好，那法院呢，他就说好，这是一件事情，所以他认定为是一个小于符号，所以他就认为说他是你的范围要给予饼，所以要给予乙跟丙被偷的部分。那丙的部分是用什么来当诉讼系数？你说没有人告啊，哪来诉讼系数？我们说这个诉讼系数就是267条，起诉书的诉讼系数是264条。可是现在问题就是丙被偷的部分，检察官没有发现到，啊，法院发现到了。这时候诉讼系数我们用267条，所以264条的诉讼系数叫做潜在性的系数。为什么叫潜在性？顾名思义嘛，你起诉书看得到的白纸黑字就告诉你啊，你被偷，这叫潜在性诉讼系数。然后起诉书看不到的，这个叫潜在性的诉讼系数，它藏在隐含的这件事情背后。好，那还有一个叫做事实上的系数，因为事实上检察官就是把假偷你的部分提告了，然后呢，甲会没提到甲偷丙的部分，又是跟甲乙，又是跟甲偷乙的部分是一个案件，所以这是267条，把它当作是系数，这叫法律上的系数。我讲潜在性、潜在性事实上跟法律上是各位同学几乎看过内容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大家对于后面的这两个名词是比较有问题，这个叫做不变系数，这叫可变系数。比如说这两个名词我就不好理解了啊，就是如果你能够想得出概念的那就好理解，现在最困难就是有些内容是想不出概念你会不好理解。那为什么甲偷乙的部分叫不变系数？因为检察官有告的，法院就要审理，这个是不变的，所以一定要系数，一定要审判，法院对于乙被偷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审判。至于丙被偷的部分是可变的，你说为什么不是法律上把它当成是一罪吗？你要看吗？前提是什么？法官认为一罪，那就系数，用条文把它系数。如果法官认为是数罪，法官认为甲乙有偷丙，但是不是跟你是同一件事情，是别件事情，他也有偷丙，那这时候就不系数了。因为这时候267条就用不上来啦，那267条用不上来的话，那你就发现到说，那今天检察官又没提到267条丙的部分，那个甲官又没提到丙的部分，你又不能用267条，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如果法院认为是数罪的话，他就不细数，因为你就用不到267条了，你就用不到267条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要大概了解一下它的名词定义是说，因为丙的部分是起诉书上你看不到的，它的前提你能够审理的前提取决于说它跟乙是不是一罪关系，是一罪关系就系数，不是一罪关系就不系数，所以它是可变的系数，然后你要看法官的决定。你说那是谁来决定？是由认定的法官来做决定，认定法官认为是一罪那就系数，认定法官认为不是一罪那就不系数。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是这样的名词定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定义，也是同学会比较有问题的，就是第十页到第十行这边有一句话是陈峰老师说的，不过老师说的很好，但是很难理解。他说，潜在性的事实具备扩张性，潜在性的事实不具备替代性。这句话讲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背后的含义，才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真正的那个深意。他说，潜在性的事实具备扩张性，他的意思就是说，检察官有告甲偷乙的部分是潜在性事实，它可以扩张到这个起诉书的范围，可以扩张到潜在性的丙被偷的部分，所以叫做潜在性事实具备扩张性，就是检察官只要告一个部分，效力就给予全部嘛。367条不是这样跟你讲吗？检察官犯的是一部起诉效力给予全部，所以潜在性的事实具备扩张性。你只要起诉书告一部分，全部都当作已经告了，叫做扩张到其他没告的部分。那潜在性的事实不具备可替代性，它指的是什么情形？如果啦，这句话指的情形是这样。假设说你是法院认为甲偷乙无罪，认为甲偷丙有罪， 可能现在问题来了，检察官起诉的是偷笔，检察官没起诉偷笔，那你可不可以就说好吧，那我就直接把甲有偷笔的有罪直接判甲有罪就好，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潜在性的事实如果只有他一个有罪，显在性是显在性的事实乙是无罪，他不可以去替代乙的起诉直接判被告有罪。那有这种情况怎么办？既然他不是两步不可分的情形，这是可分啊，一步有罪一步不可分本来就是可分啊，就很像说您就是你是人嘛，你说废话当然是对吧，那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是不是也是人？哎，你就是你很好奇，废话对也是人嘛，人鬼殊途这一块你过，你会跟鬼在一起吗？哦，不要这样子，七月到了，鬼门开，对对对，到时候他来找我，好害怕。就是，你又不是电影财神，对不对？你会跟劝你又很逗，那个道理不会啦。所以，哎，你说什么情况会是可以在一起？你们都是人，才会在一起。如果一步有罪，一步无罪，会是叫一罪吗？一步有罪，一步无罪，会叫一罪吗？不会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潜在性事实有罪，现在被起诉的是潜在性事实是无罪，他不可以直接当作是替代你的起诉，就直接判被告甲有罪啊，不行，他不可以做这样替代。所以你说法院要怎么办？既然检察官指告乙，你就直接判，那个检察官指告乙被偷的部分，你就要判甲无罪。你说好，可是甲有偷笔，可是甲方又没告甲偷笔呢？既然它不是一件事情，没起诉的部分就是没有审理啦，不是没犯罪，是没有审理啦。所以你是法官，你不要鸡婆。既然你认为这是两件事情，你就不要鸡婆管到柄。那如果是我就发现到他有偷柄啊，好啊，那你就去告发，对不对？那个要等到检察官有起诉以后，你才能审判，你不能现在马上审判。检察官没起诉，你是不能审判的。好，所以如果哈潜在性的事实无罪，潜在性的事实有罪，你还是要判被告无罪。你不能说潜在性事实他有犯，而人家又没有审理，人家又没有让你审理的权限。好，现在这边的话，我记得哦，如果没有两夫均有罪的话，他是不能绑起。那说，可是我们实务上有些例外，对，这个可能后面呢还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实务上，因为毕竟，就是你可能会说这个操作标准条文在哪里？我要引案告诉你，条文都没有。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法官就是他可能念的标准不一样，然后他得出来结论不一样，所以有些人的确会有一些例外。不过那都是很个案的实务见解，多数实务见解都是遵循这个原则。好，所以你们也不要特别再去记那个例外了哈，因为记那个例外的话，国家考试最近也都没有在考那些例外，因为那些例外他们也都不采啊。好，多数的实务是不采那些错误的判决了。好，那我想哈，有关第十一页的部分，你说哦，这边数字都好多，我知道你念到这里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好辛苦哦，后面还有多少啊？你那没有，然后一直翻还有多少？好，好多案件单线完，还有案件同一性，然后翻到案件同一性又好多，都好累。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最累的啊，坦白说，因为今天的课程是比较多那个逻辑理论啊条文。你看，我们从高到下也做一条啊，267条，从高到下做一条，然后就要弄那么久，所以这个单元是比较辛苦的啦。好，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案件单线同一性。好，讲完以后还会再带最近这几年度的考题，好，所以我们先中行休息一下，不好意思，我们中行休息就不要休息太久哦，因为刚刚比较晚上课，今天电梯正好满的。然后我要再跟各位报告，因为有些同学比较晚进来，有很多同学到2:30的应该还在排电梯，比较多同学晚进来，我们今天有发一份小小的补充资料 B2， 这个补充资料呢是在讲那个羁押被告申言不讯问的作业程序。那你说那这个什么时候用？这一份补充照其实是要跟第三回一起用的，所以你们就是第三回在讲的时候你们再带来就好了，所以这一份到时候是要合并到第三回的补充资料啦。好，那我们先中堂休息一下。